孝怀皇帝上。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，大赦，改元。吏部郎周穆，太傅岳之姑子也，与其妹夫御史中丞诸葛梅水月曰：“主上之为太帝，张方义也。清河王本太子，公宜立之。”越不许，重言之，越怒，斩之。二月，王弥寇清徐二州，自称征东大将军，攻杀2000石。太傅岳以公车领东来居县为本郡太守，以讨弥，弥击杀之。陈敏行政无章，不为英俊所负，子弟凶暴，所在为患。顾荣、周琦等忧之。庐江内史化谈为荣等书曰：“陈敏道具无快，命为朝露，诸君或剖服明郡，或列为近臣，而更辱身奸人之朝，降结叛逆之党，不亦羞乎？吾五列父子皆以英杰之才继承大业，今以陈敏凶狡，妻弟顽荣，欲孽桓王之高宗，蹈太皇之绝轨，远渡诸贤，犹当未许也。皇于东返，郡宴迎朝，将举六师以清建业，诸贤何言复见中州之事也？”荣等素有图敏之心，及得书甚惭，密遣使报征东大将军刘准，使发兵临江，即为内应，剪发为信。准遣扬州刺史刘基等出溧阳讨敏，敏使其弟广武将军敞将兵数万屯乌江，溧阳太守洪屯牛渚，敏地处指顾荣等有二心，劝敏杀之，敏不从。敞司马钱广、周启同郡人也，起密使广杀敞，宣言周下以杀敏，感动者诛三族。广勒兵朱雀桥南，民遣甘卓讨广，兼甲精兵西尾之。顾荣虑敏之疑，故往救敏。敏曰：“卿当四出阵位，岂得救我耶？”荣乃出，与周启共说甘卓曰：“若江东之事可计，当共成之。然卿官资世事，当有计理否？”敏既长才，政令反复，既无所定，其子弟各以骄矜，其败必矣，而吾等安然坐受其官禄，事败之日，使江西诸军颔首送落，题曰：逆贼顾荣、甘卓之首，此万世之辱也。卓遂诈称疾，迎女断桥，收船南岸，与启荣及前松滋侯相丹阳纪瞻共攻敏。敏自率万余人讨卓，军人隔水遇敏众曰：“本所以戮力陈宫者，正以固丹阳、周安丰耳，今皆异矣，汝等何为？”敏众狐疑未决，荣以白羽扇挥之，众皆溃去。敏单骑北走，追获之于江城，叹曰：“诸人误我，以至今日。”魏帝处曰：“我负卿，卿不负我。”遂斩敏于建业，夷三族。于是会稽等郡尽杀敏诸弟。 时平东将军周馥带刘准镇寿春。三月己未朔，复撰民首至京师，诏征顾荣为侍中，己瞻为尚书郎。太傅岳避周启为参军，陆完为院。完机之从弟也。荣等至徐州，闻北方欲乱，疑不进。岳与徐州刺史裴顿书曰：“若荣等故望，以军礼发遣。”荣等惧，逃归。顿慨之兄子，岳非兄也。西阳夷寇江夏，太守杨民请都将议之，诸将争献方略。冀都朱四独不言。民曰：“诸将军何以不言？”四曰：“诸人以蛇击贼，四为以利耳。”民又问：“将军前后击贼，何以长胜？”四曰：“两敌共对，唯当忍之。彼不能忍，我能忍，是以胜耳。”民善之。诏追复杨太后尊号，丁卯改葬之，谥曰武道。庚午，立清河王谭帝豫章王权为皇太子，新位大赦。帝官揽大政，留心术事。太傅岳不悦，故求出藩。庚辰，岳出镇许昌，以高密王略为征南大将军，都督荆州诸军事，镇襄阳。南阳王摩为征西大将军，都督秦淮梁益诸军事，镇长安。东燕王腾为新蔡王，都督司冀二州诸军事，仍镇业。公师藩既死，吉桑逃还院中，耿聚众劫掠郡县，自称大将军，声言为成都王报仇，以石勒为前驱，所向折客。蜀勒讨虏将军，遂进攻业。时夜中府空竭，而新蔡武哀王腾资用甚饶。腾性吝啬，无所振惠，临急乃赐将士米各数升，帛各丈尺，以示人不为用。夏五月，桑大破魏郡太守冯嵩，长驱入夜。腾轻骑出奔，为桑将李丰所杀。桑出成都王颖关，在之车中，每事起而后行，遂烧夜宫，或旬日不灭，杀市民万余人，大掠而去。既自延津，南击兖州。太傅岳大惧，使苟晞及将军王赞讨之。秦州流民荡定轰之等据城固，寇掠汉中。凉州刺史张殷遣巴西太守张燕讨之，邓定等机窘，诈降于燕，且戮之，燕为之缓失。定密遣轰堤求救于城，城主雄遣太尉黎、司徒云、司空黄将兵二万救定，与燕战，大破之。张殷及汉中太守杜孟志弃城走，及十余日，李等引还，尽徙汉中民于蜀。汉中人勾方、白洛率利民还守南郑。石勒与苟晞等相持于平原、阳平间数月，大小三十余战， 互有胜负。秋七月即有朔。太傅岳屯官渡，为西生源。即位，以琅琊王睿为安东将军，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。假节，镇建业。八月己卯朔，苟西击吉桑于东武阳，大破之，桑退保清渊。分荆州、江州八郡为襄州。九月戊申，琅琊王睿至建业，睿以安东司马王导为谋主，推心亲信，每事咨焉。睿明论肃清，无人不附。居久之，士大夫莫有志者，导患之。惠睿出关系，导使睿乘监舆，据威仪。导与朱明盛皆既从，几瞻顾荣等见之惊异，相率拜于道左。导因说睿曰：“顾荣贺顿此土之望，以引之以结人心，二子既至，则无不来矣。”睿乃使导公造寻荣，二人皆应命而至，以寻为吴国内史，荣为军司，加散骑常侍，凡军府政事皆与之谋议。又以己瞻为军祭酒，卞胡为从事中郎，周启为仓曹署，琅琊刘超为舍人，张凯及鲁国孔衍为参军。胡翠之子，凯昭之曾孙也。王导睡睿，迁以皆事，简以足用，以清静为政，抚随新旧，故江东归心焉。睿出至，颇以酒废事，导以为言。睿命卓引伤复之，于此遂绝。苟西追击吉桑，破其八垒，死者万余人。桑与石勒收于众，将奔汉。冀州刺史乔国丁绍邀之于赤桥，又破之。桑奔马木，勒奔乐平。太傅岳还许昌，加苟西辅军将军，都督清衍诸军事。丁绍宁北将军，兼冀州诸军事，皆假节。西屡破强寇，威名甚盛，善治繁剧，用法严峻。其从母依之，喜奉养甚厚。从母子求为将，喜不许，曰：“吾不以王法待人，将无后悔也。”故求之，喜乃以为都护。后犯法，喜杖节斩之。从母叩头救之，不听。继而素服哭之曰：“杀青者，兖州刺史。哭地者，苟道将也。”胡部大张贝都、冯墨突等拥众数千，避于上党。石勒往从之，因说贝都等曰：“刘单于举兵激进，部大拒而不从，自夺终能独立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勒曰：“然则安可不早有所属？今部落皆已受单于赏慕，往往聚义，欲叛部大而归单于矣。”贝都等以为然。冬十月，贝都等随乐单骑归汉。汉王渊属贝都为亲汉王，莫突为都督部大，以乐为辅汉将军， 平晋王以统之。乌桓张福立度有众二千，避于乐平，渊屡招不能治。乐委获罪于渊，往奔福立度，福立度喜，结为兄弟，使乐率诸胡寇掠，所向无前，诸胡未服。乐知众心之负己，乃因会执福立度，谓众胡曰：“今起大事，我与福立度谁堪为主？”诸胡咸推乐，乐于是弑福立度，率其众归汉。远加乐督山东征讨诸军事，以福立度之众配之。十一月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贾寅以尚书右仆射何玉为征北将军，镇业。乙亥，以王衍为司徒。衍说太傅岳曰：“朝廷危乱，当赖方伯，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。”乃以帝城为荆州都督，足地敦为青州刺史。谕之曰：“荆州有江汉之故，青州有赴海之险，卿二人在外而无居中，足以为三窟矣。”常至镇，以郭书为别驾，为以辅事。常日夜纵酒，不亲庶务，虽寇戎交集，不以为怀。书常切谏，以为宜爱民养兵，保全州境。常不从。十二月戊寅，起活田真、田兰、博胜等起兵，为新蔡王腾报仇，斩吉桑于乐陵，弃成都王颖官于故井中，颖故臣收葬之。甲午，以前太傅刘石为太尉，石以老故辞，不许。庚子，以光禄大夫高光为尚书令。前北军中后吕雍、杜之校尉陈延等谋立清河王谭为太子，事决。太傅岳矫诏求谭于金庸城。初，太傅岳与苟晞亲善，引升堂，结为兄弟。司马潘涛说岳曰：“兖州充要，魏武以之创业，苟晞有大志，非纯臣也，久令处之，则患生心腹矣。若迁于青州，后其名号，晞必悦，公自牧兖州，经纬诸夏，藩为本朝，此所谓为之于未乱者也。”岳以为然。癸卯，岳自为丞相，领兖州牧，都督兖豫司祭幽兵诸军事，以晞为征东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假侍中、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，领青州刺史，封东平郡公。岳晞由是有隙。晞至青州，以严客立威，日行斩戮，周人谓之屠伯。顿丘太守魏直为流民所逼，众五六万，大略兖州。晞出屯无盐以讨之，以弟淳领青州，行杀更甚于晞。晞讨直，破之。初，阳平刘伶少贫贱，立志奔牛，走及奔马，时人虽易之，莫能举也。伶抚膺叹曰：“天乎，何当乱也！”即公师翻起， 陵自称将军，寇掠赵魏，会王弥为苟纯所败，陵亦为王赞所败，遂据前使降汉。汉拜弥镇东大将军，清徐二州牧，都督远海诸军事，封东莱公，以陵为平北将军。李昭至宁州，州人奉昭领州事。至中毛孟一京师，求刺史，屡上奏不见省。孟曰：“君王亲丧，幽闭穷城，万里素哀，京城无感，生不如死，欲自刎。朝廷怜之，以卫星太守王逊为宁州刺史，仍召胶州出兵救李昭。胶州刺史吴彦遣其子资将兵救之。慕容伟自称鲜卑大单于，拓跋陆官族，第一卢总设三部，与伟通好。二年春正月丙午朔，日有食之。丁未，大赦。汉王渊前辅军将军聪等十将南据太行，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。二月辛卯，太傅岳杀清河王谭。庚子，石勒寇长山，王俊击破之。凉州刺史张轨病风，口不能言，使其子茂摄州事。陇西内史晋昌张悦，凉州大族，与主轨而代之，与其兄酒泉太守镇及西平太守曹区，谋遣使议长安，告南阳王摩，称轨废疾，请以秦州刺史贾堪代之。堪将受之，其兄让堪曰：“张凉州一时名士，威助西州，汝何得以代之？”堪乃止。镇区尚书更请刺史，未报，遂移席废轨，以军司杜丹摄州事，使丹表岳为刺史。轨下轿欲避位，归老宜阳。长史王荣参军孟畅踏舌镇席，排踏入言曰：“近事多故，民公抚宁西下，张镇兄弟敢似凶逆，当鸣鼓诛之。”遂出戒严。会轨长子石自京师还，乃以石为中都护，将兵讨镇，遣镇升太府主簿灵狐亚先往睡镇，为臣利害。朕流涕曰：“人误我。”乃一时归罪，时南击曹区，走之。朝廷得镇区书，以侍中袁瑜为凉州刺史。至中杨旦持议长安，割耳盘上，宿轨之被屋。南阳王摩表请停于，武威太守张典亦上表留轨，诏依摩所表，且命诸曹区。轨于是命时率部骑三万讨区，斩之。张悦奔业，凉州乃定。三月，太傅岳自许昌喜镇卷城。王弥收集王散，兵赴大镇，分遣诸将攻略清徐兖豫四州，所过攻陷郡县，多杀首令，有众数万。苟西与之连战，不能克。下四月丁亥， 迷入许昌。太傅岳遣司马王斌率甲士5000人入卫京师，张轨亦遣都护北宫纯将兵卫京师。五月，迷入自还原，拜官军于伊北，京师大震，攻城门骤壁。壬戌，迷至洛阳，屯于金阳门。诏以王衍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北宫纯募勇士100余人突阵，迷兵大败。乙丑，迷烧建春门而东，延前左卫将军王炳追之，战于7里涧，又败之。迷走渡河，与王桑自止关如平阳。汉王渊遣侍中兼御史大夫焦莹，令曰：孤亲行将军之管，伏袭喜爵，静待将军。即至，拜司隶校尉，加侍中，特进以桑为散骑侍郎。北宫纯等与汉刘聪战于河东，败之。诏封张轨西平郡公，轨辞不受。时周郡之使莫有志者，轨读遣使贡献，遂时不绝。秋7月甲辰，汉王渊寇平阳，太守宋抽弃郡走，河东太守陆树战死，渊喜都仆子。上郡鲜卑陆竹言低求善止，并降于汉。8月丁亥，太傅岳自鄄城喜屯濮阳，未几又喜屯荥阳。9月，汉王弥石勒寇业，何欲弃城走，召豫州刺史裴宪屯白马以拒弥，车骑将军王堪屯东燕以拒乐，平北将军曹武屯大阳以备仆子，献凯之子也。冬10月甲戌，汉王渊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永凤。11月，以其子和为大将军，聪为车骑大将军，祖子耀为龙骧大将军。壬寅，并州刺史刘琨使上党太守刘吞率鲜卑攻湖关，汉镇东将军齐无达战败亡归。丙午，汉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丞相右贤王宣卒。石勒刘伶率众30000寇魏郡、吉郡、顿丘，百姓望风降附者50余垒，皆假雷主将军都尉印绶，减其强壮50000为军士，老弱安堵如故。即有勒执魏郡太守王粹于3台，杀之。12月，辛未朔，大赦。乙亥，汉主渊以大将军何为大司马，封梁王。尚书令欢乐为大司徒，封陈留王。后复御史大夫呼延毅为大司空，封雁门郡公。宗室以亲书西封郡县王，异姓以功伐西封郡县公侯。承尚书令杨包祖，包号直言，城主雄出得蜀，用度不足，诸将有以献金银得官者，包谏曰：陛下设官爵，当网罗天下英豪，何有以官买金也？ 雄谢之。雄常醉，推中书令、帐太官令。包进曰：“天子穆穆，诸侯惶惶，安有天子而为序也？”雄惭而止。乘平寇将军李凤屯晋寿，屡寇汉中。汉中民东走荆缅，诏以张光为凉州刺史。荆州寇盗不进，诏起刘凡为顺阳内史，江汉间悉然归之。